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6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片《春天的马拉松》近日启动，计划12月登陆全国院线。影片剧情取材于浙江宁海推行村级权力清单过程当中的真实故事，讲述了热情为民的村长方春天在筹备一场国际山地马拉松分站赛过程当中，面临一系列涉及村级公务、村民管理及氏族关系、家庭关系等方面的棘手问题。一部反映90后大学生真实创业故事的电影《青春不留白》将于本周四上映。昨天的首映礼上，导演尹大力表示，青春片不是只有恋爱那点事儿，热血的创业经历也是一种青春。他想拍出对年轻人真正有用的东西。28年前，由王家卫执导，张国荣、张曼玉、刘嘉玲等人主演的电影《阿飞正传》成为一代经典。这部影片昨天起通过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和观众见面，这也是这部影片首次在内地大银幕上放映。接下来全国艺联还将带来多部精彩的国产影片，包括7月20号放映的由青年导演蔡成杰执导的剧情片《北方一片苍茫》。这部影片曾获得第47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虎奖。8月20号还将放映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唯一的一部国产纪录电影《大三儿》，聚焦当下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价值。四天累计票房刚过1.5亿元，上周五上映的《超人总动员2》没能延续上一部皮克斯动画《寻梦环游记》的热度。尽管影片在女性主题上有所突破，但仍然无法和中国观众产生共鸣。昨晚，浙江卫视和中国新歌声制作方灿星制作共同发出声明，此前已经持续了2年多的中国好声音相关知识产权纠纷，各方达成和解。浙江卫视和灿星制作已经向国家广电总局提出申请，将确定于7月13号开播的中国新歌声第三季更名为中国好声音，也就是恢复原来的节目中文名。今年暑期，中央电视台中国戏曲大会将再次推出，节目将涵盖30个省市自治区的50多个剧种，目前节目正在征集筛选百人团，报名时间将持续到本月30号。一部讲述当代年轻人爱情，同时融入世界各国音乐舞蹈的音乐剧场《我们的爱情故事》在去年首演之后受到广泛关注。这部由东方歌舞团打造的音乐剧场作品经过升级改造，将于本周四开始在保利剧院再次亮相。首届全国优秀喜剧剧目展演季正在北京喜剧院上演，而京味话剧《北京邻居》即将于7月5号到8号在展演季上亮相。这部剧由傅凌编剧，仁义导演唐烨执导，本届喜剧北京展演季将一直持续到9月初。李宇春2018流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本周六登台五棵松的凯迪拉克中心，多元跨界和时尚，这几年李宇春已经成为了半个时尚界人士。每次演唱会，李宇春的服装造型和舞台都会充满走秀范儿。这次主打的主题是新专辑《流行》。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我就是想说，你们最近觉得热吗？因为实在是给热懵了。今天好，重说一遍啊，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哎，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北京的这个天气啊，真的是有点桑拿天的这个意思了，还夹杂着一点点的雾霾啊，空气质量不是特别的好，大家也要出门注意防护啊。像我这种热懵的状态呢，今天要请两位嘉宾在我们周二的固定单元，就是来到了我们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客厅这个空间，在客厅板块请两位老师，第一是吹散我的这个炎热酷热感，第二呢是用生活中的这些吹奏类的小乐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好啦，欢迎一下今天来做客的都是来自于迪某音乐私塾的，一位是吕一鸣老师，欢迎一鸣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鸣老师。 好，一鸣老师的话筒好像可以再说一下。 Hello，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鸣老师。 还有一位呢，也是来自于迪某音乐私塾的王雨涵老师，欢迎雨涵。 Hello， 大家好。 哎，今天呢，我跟你们说啊，真的是，我觉得好需要开视频直播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直播间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叮铃当啷的物件，基本上，如果说像佳迪他们来，或者之前不管是佳迪跟一鸣来，还是跟雨涵来。两把吉他我觉得差不多了， 对，最多了、 这个绝对数量上啊。之前是谁带过一个口琴包？ 我 是雨涵带了一个口琴包。 对，王老师。 但是因为那口琴包也不大， 对， 所以绝对数量可能能够到十 四 四啊，你看 啊， 那就哎呀，这个今天呢，我们除了口琴包，我们又多了很多很多的吹奏类的乐器。 对。 很多人说这乐器啊跟我基本上是无缘了，我乐感不好呀，小时候没学过呀，这些都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作为音乐私塾的两位老师，其实你们生活当中会接触很多成年人的学员。 对对，最多是成年人。对，成年人比较多。 哦，相对成年人会更多一些。 对 对， 对 那比方说我是比有目的性的，我想学尤克里里，那有一些成年人他未必有目的性，而说我学点什么呢，只是说想要给生活增加乐趣而已。今天带来的这些都很建议大家学吗？都可以作为选项之一。 对，是的。 我们先跟大家数一下吧，我们大概带来了哪些品类的吹奏类的乐器。 这样吧，咱们从最小的开始说吧。那最小的就是说，哎，卡祖笛。其实我觉得今天没有视频，这没有视频，大家真的是比较，哎呀， 比较懵是吗？ 对对对， 比较可惜啊。 对对对，来，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看，这是卡祖笛。 这是很，大概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大概是二分之一个万花筒。 这个桶桶啊，就是说这个它的器皿，哎，对 对 对，装它的这个器皿大概是二分之一个万花筒那么大， 对对对， 哦，然后再拿出来，它不就是一个小钢笔？ 对，感、 啊、 对感觉像是一支、 嗯、 对，像是一支比较粗的水彩笔一样， 嗯、 对吧？然后，但是呢，这个它是有一个，就是 很美耶， 对对，很漂亮。然后，同时呢，就是作为一个小礼物，那这个呢是送给你的。 我能吹响吗？ 可以，你放心，这没问题。待会儿教你一下，非常简单。 哦，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是咱们的卡祖笛。 嗯， 然后 卡祖笛 对怎么玩？待会儿咱再说啊。 好，第一个吹奏类的乐器，从小了往大了说， 对对对对对， 卡祖 笛。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宇航老师手里的那对那一包口琴了， 一包14把。 这 数量取胜 对，数量给我取胜啊！ 对对对对， 也是从小到不同的尺码都有。 小的话有一个这样的，比卡祖笛还要小的是一个六孔的一个布鲁斯口琴， 嗯， 就非常非常小，然后声音也特别好。这个，然后呢，就往大了说就是多了啊，也不用太大，就每一把口琴就10厘米。然后放到一起就比一个吉他还要沉。 原来是这样。 对，因为宇航老师这次没有拿那个就是咱们平时常见的24孔的那种福音口琴。 嗯， 对，因为主要是想跟大家就是再次阐述一下他是一个布鲁斯口琴演奏家。 对对。 嗯，哦，就是所以带来的都是 布 鲁 斯。 对 对 对。 就这样就14把。 对。 这 因为他是那个变调比较麻烦，它不像什么钢琴可以变调啊，是什么比较容易一些，但是口琴变调会比较麻烦，所以说音乐12个调嘛，然后12把口琴再加上2把比较特殊的，就一共14把。对， 听起来没有刚才卡祖笛容易啊。 嗯，对，你放心，所有的都 没有卡祖笛容易， 所有的乐器都没有卡祖笛容易。 我争取在广告时段，我跟你说，我就学会好不好？下半时段我就给你们演奏，让大家都有这个可以成年人去学乐器，尤其是吹奏类乐器，这个信心。 对对对， 通过一个卡祖笛给你们信心。啊，刚才也说、有人说了啊，微博上面有人说，一鸣老师，我最近有点缺氧了。主要是太久没有见到你，这个 音乐 老师是还蛮久没有来到我们节目了。 对对对，这个下次这样吧，咱们还是开一次这个视频的吧。 对，我争取周五的时候，好不好？ 哎哎哎， 让他们再一次的把这么多的乐器都带到直播间里面来。 可以的。可以的。 还有人说啊，这个今天有点感冒。对，你看开始的时候，我这个开场白都说不利索了，确实这个。就是这个热的感觉啊，是让人有一点点懵的状态，就大脑真的是缺氧、啊， 对，有点热伤风。 哎，对， 感觉 对，会有一点点这种，但未必是已经到了热伤风的地步了， 嗯、对对 对, 对, 对， 会有一点外感的这种感觉啊。 对 对, 对， 他说，哎呀，但是对我们节目啊没有抵抗能力，希望待会儿这几个吹奏类的乐器能够治愈你一点点，好不好？我今天是。本着这个目的的，把我这个热伤风的外感的这个症状都给吹走， 对，给你吹散掉。 我靠，卡祖笛吹出去吧，把这个热空气都吹出去。嗯，今天呢还要说一下，如果大家想要跟蒂莫斯熟的一鸣老师和宇涵老师来聊天儿，同时呢也想看一看说。哎，我怎么能够啊？就可不可以学一些吹奏类的乐器啊？ 嗯、 哪些好学呀、啊？除了卡祖笛以外，其他的我有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学会啊？去表现给我的同事们呐、啊、好朋友们看啊，表演给父母看，这一类的问题都可以在微博上面向两位老师来提问。 嗯， 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就可以了。啊，刚才我发现我周二的那个板块没有发出去，现在发出。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更新了我们的微博直播帖。好，说完了口琴，我们要接着说吹奏类的乐器。 嗯，好，然后继续啊，下一个呢就是口风琴。对，就是 多一个字儿， 多一个字儿就 多 很多东西、啊。 对，但是这个首先这个体型像就要比它大好多倍，这个而且口风琴应该好多人应该都见过，就是、嗯、尤其是好多就比如说学校里的孩子呀， 哎， 他们就是喜欢就是拿这个东西，比如说演奏一些非常简单的， 就是因为比较适合小朋友吗？ 其实这个口风琴这个乐器呢，其实就是它既有就是吹奏乐器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有一个吹管可以吹，还有呢。它就是有键盘，就是有那个钢琴上的那个键盘， 嗯， 那个特点。所以说呢，其实口风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音乐启蒙类的乐器。 哦，音乐启蒙类的乐器在今天我们九图的第六图，大家可以、今天因为没有开视频直播，但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对， 这个第六图呢，这个摆拍的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的一鸣老师和他的 口风琴 、口风琴这个颜色啊，也让人觉得还是挺 清新 的，清 新的， 对 对 对、就是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哦， 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 好，这个难易程度待会儿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依次的来讲解一下。好，还有啊，你们桌上还有那么多的东西。 对，然后还有再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最大的了，可以说是就是今天带来的萨克斯。 啊，这个真的是，但萨克斯是不是不太算是容易上手的乐器？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毕竟我的第一个乐器就是萨克斯，所以说。 我的第一个是卡祖， 你第一个不尤克里里吗？ 不，第一个是电子琴，电子琴谁小时候没学过乐器呀、真是。萨克斯，但我就单指说，我不一定是要学成一个专业的这个程度。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嘛，有的成年人只是想要说，哎，我生活要有点乐趣， 对，想接触一下 啊。萨克斯算好学的吗？ 其实萨克斯挺好学的。对，其实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咱们好多人一提起萨克斯来都觉得哇，萨克斯好难吹啊。 对，好难吹准 了。对，可能是他们是觉得就是这些吹萨克斯的人脸上那个表情比较狰狞一些，所以说他们觉得啊是不是很累啊或者怎么样。那 其实并没有。 其实并没有多么累、就是说就只要是你会了这个正确的一个吹奏方法呼吸方法、然后你只要能把它吹出声来，然后剩下的就是简单多了。你看像钢琴像口琴然后像其他的，他们是你看一开始很简单，对吧？然后但是萨克斯呢，一开始那可能稍微麻烦一些， 吹出声， 对，吹出声来，对，但是之后是越来越简单的。对， 这个大家可以依据自己的一个性格去选择。 对， 有的人他就喜欢先易后难的、啊，要爬坡。 对， 有的人就是说没关系，我先攻克、这个。 对，有点挑战性这种。 然后我再慢慢的接触啊，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容易，自己的信心会更足。 对 啊，如果你是属于先难后易，你愿意这样尝试的，可以选择萨克斯。 对，可以试试。 萨克斯有没有男生和女生的这个？ 你是对于这个器材的区别吗？ 对，就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到体型啊会不太适合女生来拿吗？ 其实也没有，因为就是只要是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么一个身体状态身体机能能够就是承担得起这个重量，那其实就 OK 了。因为你看我第一次学我是九岁的时候开始学的，当时我学的就是那个稍微大一点的那个中音萨克斯。对，今天我带来的是一个高音的一个小弯管、然后这样就是为了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嘛。对，然后但是平时我练的呢是那种中音的，但那个中音的现在也有很多孩子也都在练，所以说其实是 OK 的。 对， 好，萨克斯的这个演奏的图片呢，我们今天也是放出来了一张，当然图一图二中间都有萨克斯的一个体现，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哎，再说一下，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今天吹奏类的乐器我们请一鸣老师还有雨涵老师来给我们带来一些生活的乐趣啊。然后今天有人督促我说我的直播帖发晚了，其实也不晚，是因为我不知道他没有发出去。一直在草稿箱，我说为什么你们都在昨天的下面留言。后来我才发现哦，还在草稿箱里躺着呢。说到萨克斯，有人说吹萨克斯是不是容易把脖子吹粗了，这是真的吗？ 这个绯闻 谣传什么绯 其实这个就是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啊，就是对于萨克斯，其实他的呼吸方式其实跟唱歌是一样的，就是你看唱歌，就好多歌唱家他们也没有说是，对，把脖子给 粗了， 对，唱粗啊，对，其实他们说的可能是那个带子可能比较勒脖子，可能有点紧，对，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正常演奏的话，那对于脖子肯定不会说变粗， 对， 如果变粗的话，那也多吃点盐， 那就胖了， 对，那可能真的是你自己胖了而已吧。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微博上面来看一鸣老师吹萨克斯的，包括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口风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 你觉得一鸣老师的脖子过关吗？就证明这个吹奏类的乐器没有给他造成太多的这个脖子的负担。好，说完了萨克斯，我们再说说其他的，还有吗？ 然后这次带来最后一个呢，其实这个造型比较独特，这是一个雅马哈出的一个新的一个小直管，这个在那个之前的预告图上我们没有放出来啊。对，这个应该算是近一段时间才研究出来的 一个新品。 对， 这 算 是萨克斯， 对，也是个萨克斯的一种。 对 对， 这不就是长笛比长笛还要再短一点？ 对，看着像长笛一样，但是其实它是一个萨克斯的造型。 但它吹出来的声音是萨克斯的？ 对对，它是类似于萨克斯，就是这个音色呢很接近。但是呢，毕竟就是它的材质，因为材质的不一样，所以说它可能出来的就是稍微有一点偏塑料味儿，多一些。 它是为了让大家方便携带。 对，一个是方便携带，再一个呢就是练的时候可能就方便练习也是多一些这个。 那我让我们听一下这个声儿吧，这个对，像长笛一样的萨克斯啊，新品啊，听听它的声音。 我不太敢这样， 心太大是吧？ 我把你的话筒调小点声。 差不多，对，确实不太敢声音太大，这个稍微控制一下。 那它已经算真的声儿很大了。 对，因为萨克斯吹奏乐器，因为它是有一个簧片的，就是只要是跟这个簧片有关的，它的声音基本 都小不了。 对，都小不了。对。 好，这是一个吹奏类的新品啊。 对， 刚才因为看到那个盒子的时候我还在想 是什么，这个 对，因为原来在高中阶段的时候我们也有同学就吹长笛嘛，所以我对那长笛的大小盒子都还比较我觉得那就很像。 对， 然后它整个从包装到它的实体啊都是有一点点像的。 对， 小孩吃糖说下来有点感冒的意思。对，我觉得我可能是有点热伤风，但是呢也不严重啊，就是有点表征而已啊，我待会儿争取 多喝水， 不吹这个卡祖笛，把我这个热空气给吹走，看能不能好一点啊。今天呢，如果大家也想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吹奏类的乐器好不好学啊，如果现在开始学的话，大概要学多久，我们会有一个初见成效的感觉，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跟一鸣老师和雨涵老师来聊天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说卡祖笛吧。毕竟下半段我也是许诺了，说就是不是就可以跟大家 对一个一个来 对演奏一下。 那这样就是我先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啊，就是这个卡祖笛呢就是这样吧，我先描述一下吧，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看着像一个小船的形状，就是有一头是比较稍微尖一点，有一头宽一点，那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稍微宽一点的部分呢我们含到嘴里，因为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上面你看有一个小圆孔，这个地方它有一个什么呀，其实就是跟那个竹笛上面贴着那个膜是一样的，这笛膜是差不多的， 因为它看起来有一点点像那个潜水镜 啊，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有一点。 对，然后呢？为什么说这个乐器是一个最简单的乐器呢？就是因为它不是说用什么技巧，它是完全靠我们的声带发声的，它是靠我们的嗓子，没错，就是 吹完了嗓子回来 啊！不，就是比如说，就是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只要把它放到嘴里，然后我说话就好了。比如说我放到嘴里，我说嘟嘟嘟，我说这个。 我待会儿给你们演一曲，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 什么都行是吧？ 对。 哦，是这样，好神奇。 对，所以说， 那它只是一个类似于什么变声器、扩音器， 人声效果器。 人声， 对，你可以对，可以说人声效果器的一种，因为它的声音，你看它这。 对， 你只要轻轻的哼就好了。 哦，就是我想要吹什么样的节奏呀， 对对对对对对， 音乐呀，我就跟 对， 你吹一个山的那边，海的那边给我听一下。你个骗子，你就是在说话吗？ 对，其实我并没有骗大家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的很明白，它是靠声带震动发声的。 但是它的这个声音 就出来以后呢，这个效果，声音效果器、人声器、变声器，有一点点变出了唐老鸭的声音。 对，其实有一点，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有一点还稍微扁扁的这种感觉。 但它只有这一个声音是 吧？不，这你听的这个声音是我的声带的声音。 然后我发声就不一样 了，他出来声就对， 就是我吹，我待会儿吹可能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你待会儿出来声音是根据你的声音特点来出来的。 你的声音，但说起来不像唐老鸭。 对， 你是怎么做到的？ 刚才对，我刚才说了，其实就是什么呀？就是因为它上面有一个笛膜，相当于这个东西 在震动， 对，它在震动。 还会有一些变化， 对，它会嗡嗡嗡嗡这种轻微的震动，所以说你的声音就会，就会那个样子。 那请问我们学这个的乐趣在哪儿呢？变声。 其实这个乐器啊，在很早的时候，在国外呢，它是可以跟其他的乐器，比如说搭一个配合，比如说，哎，我弹一个尤克里里，我弹一个吉他，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看我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相当于做一段旋律。然后用我们的吉他给他弹一个伴奏，哎，这样一个完整的曲子就差不多出来了。 哦， 哎，是这样子的。 我一脸疑惑的，就觉得一鸣老师今天有点在这儿啊，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对，那个对，待会儿呢，就是我们可以现场演示一下。 现场演示一下。我跟你们说，我特别有一个冲动，在广告时段，待会儿我们马上要进广告了，在广告时段，我就来开一个这个一直播啊，我们开它个10分钟左右。让一鸣老师现场教我一下，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现场教学的魅力啊！ 这个、 但是有人说了，原声效果吗？一鸣老师的本色出演吗？唐老鸭 就是这样的。 待会儿看我本色，看我本色出演会是什么感觉，好不好？还有人说吹奏类的乐器啊，对于肺活量是不是有要求？你看刚才那卡祖笛的肺活量有什么要求？会有吗？我觉得萨克斯可能会有了。 其实就是关于就是好多新的学员来问萨克斯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有问过这个问题。那很明显就是他们真的没有接触过这个乐器。对，因为萨克斯就是包括这些吹奏的东西呢，他用的全都是腹式呼吸，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丹田气。所以说就是他们的就是吸气跟呼气呢， 跟唱歌更像。 对对对，其实跟唱歌差不多。对 对对。 好，广告时段啊，但是我们只有3分钟，开不开直播的好犹豫。反正我要去学卡祖笛了。大家在微博上面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稍后见。 哦，哇嘞哇嘞哇嘞！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我语不会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新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Go go go！ 哇嘞哇嘞哇嘞！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我语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消暑度假来镜之湖，体验高山滑水，看国际小丑和汪星人表演，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这个说开直播就开直播啊，是有点任性。但是我跟你们说，待会儿我演示卡祖笛的时候，我一定会笑场。这能够叫乐器吗？你们这 开嘴， 你们这些骗子老师。 真的啊，这个在国外的历史还是比较悠久的这个乐器。 对，想要这个。我今天在这完全没有准备、纯素颜的状态下就开了直播，大家勉强的看一下。我主要是为了给大家展示这个卡祖笛。想要来看卡祖笛的，现在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之后，今天豁出去了，为了给你们演示这个卡祖笛。哎，但是你们看，它其实真的这个大小啊，就是 手掌 还没对， 还没有 一手掌大， 就很精致的一个， 很方便。 对， 总之了，你跟人说。一个是我最近学了个吹奏类的乐器，我喝咖啡的时候我给你们演奏一下，真的很能忽悠。那个一鸣，你跟我一起来演奏一下。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低某音乐私塾的一鸣老师和雨涵老师。 Hello， 大家好。 一鸣老师用15秒教会了我吹奏卡祖笛。 有15秒吗？ 10秒吧，大概也就。 天赋异禀，学得快，这是。 我也是，这是 哎，厉害的！ 因为太久没有给你们演示尤克里里了，所以呢，我转头我就来演示一个卡祖笛，放弃了尤克里里，我已经放弃了。啊，这个有人说这个一鸣老师这一次照片墙的戏份好少啊，你说酒徒里面是吗？还好吧， 还好， 他出镜率还比较高。你是想要酒徒都是他们？那不可能。 对啊，我会生气的。 你把雨涵老师放在哪里？ 雨涵老师会哭的。 好，我们说说这卡祖笛。这卡祖笛它是源自于哪个国家？有考证吗？ 其实最早的时候， 好像在欧洲，可能在西班牙那边，应该是在那边出来的。对， 像这个乐器，因为确实 这个我说着说着里边就感觉有。 这叫什么水 气，水 气 对不对？ 所以没有关系吗？ 嗯、没有关系， 让 它 自己这样， 因为它会发掉。对对 哦，那平时这个，因为它真的很轻哎，它的质地是， 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常见的金属，比如说铝。 哦， 铝对。 所以养护起来也没有太大的。就这样放就好了，拿干布擦一下。 对，就吹完以后，就是把我们吹嘴的这一块儿，你看擦干净就好了。 人说小夏姐姐，你别吃笔啊，很脏的。 真的 很像，我跟你们说，我就是想要给你们演奏一下，真的很像。 嗯、 好了，我们就是什么蓝精灵吗？ 对，还是蓝精灵。 来， 嗯，我真的会笑场啊！ 来试试啊，预备。 这都是他吹的，不是我吹的。嗯，十五秒啊，成果展示。 预备，开始。 好了，你别吹，你让我吹一下，让他，不然都以为是一鸣老师吹的啊。哎呀，你们就知道我破音了，清一下嗓子。哎，真的，但是卡祖笛，我在想啊，它如果是完整的在复述我们的声带的声音， 对， 那所以我唱歌破音了， 所以 在这儿也会破音， 对 哦， 对，其实卡祖笛在那个国外的时候，它最多是也不是为了唱歌啊，它最多还是为了就模仿萨克斯还有小号的声音。 这怎么模仿音都那么像？ 其实录下来挺像的， 我录了，然后我再跟你稍微 处理一下。可能大家听起来就通过我们的话筒， 对，听见话筒会有一点、那个， 会有一点点像。我们现场听起来会没有那么的像， 对。 嗯，有人说，为什么感觉小夏姐姐吹出来的声音比一鸣老师的好听？因为她是本声出演，我也是本声出演啊。还有人说厉害了，姐姐，对，你们也可以的。今天 谁吹谁厉害？ 完了，这个不明觉厉的感觉没有了。十五秒啊，就绝对不夸张。我大概就是从我现在直播的位置走到他俩的位置，然后我说来，我拿起这个卡祖笛，然后说考了你们教吧。然后他们俩就说， 然后你又走回去了， 真的。 然后我就拿起走回来说来开直播，我给你们演示一遍。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十五秒就能学会的乐器， 完全不用学的，就是 对。除了蓝精灵，你们可以再点歌好不好？但凡我会唱的，我今天用卡祖笛给你们演奏一下。好啦，说到这个卡祖笛，那这么易学又这么轻便，它适合很多人一起吗？我很纳闷这个声音啊。 对， 出来有一点扁扁的。 其实它是可以，比如说像有一种音乐形式叫阿卡贝拉这种形式，然后它可以就是个就人声的伴唱嘛。其实如果有的人他会比较热爱比较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表现形式的话，可以拿卡祖笛来吹不同的声部，来组成一个和声，然后吹出一首 有点像合唱团。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么说。 哦，我有二声部，有低音，有高音。 对。 哦，那咱们现在可以用它和什么乐器搭起来会比较好听？ 因为它是一个旋律乐器，因为它只有一个声嘛，所以说它最好的是跟那种伴奏乐器，比如说吉他、尤克里里，其实它是最好搭的。 对 哦， 比如说，其实 来，我们用吉他演一个蓝精灵吧。就是，所以我刚才吹卡祖笛还是很像摇笔是吗？还是很像摇笔吗？想要来看到卡祖笛有多大啊？今天我们非常任性的在我素颜的状态下开了一个视频直播，我跟你们说，待会儿我会把回放删掉，你们现在不看就看不到了。微博和一直播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找到我们，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咱们可以其实可以换首歌， 对，咱们可以 换一个吧。 对， 我想一想，我最近能。 对，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中意的歌曲？ 最近，哎，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成都嘛。 啊，行。 但词儿我不知道，我 不用词儿， 用词儿吗？ 用词儿吗？ 啊。哦，对，词儿，对对。 不存在的。 不存在，好。对对，调儿，你先给我找个调儿。 走。 完了，笑场了。雨涵在帮我带。 来。 来，预备，走。 雨涵，你自己吹吧。破音了。为什么你这调就这么低？完了，没有办法好好的演成都了。 咱们直接副歌吧，直接副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咱们直接这段好不好？ 嗯， 预备， 走。还有人给我写词儿。怎么样？我就问你们怎么样？但是他跟吉他伴真的很好听， 对， 因为他自己的那种有点哑的音被吉他给中和掉了。 对，其实所有人像萨克斯啊，像这些吹奏乐器、独奏类乐器，最好就是有一个伴奏类乐器在旁边跟着一起合 作。你们居然说毫无违和感，说我音准还可以。哎，我在想卡祖笛真的是一个检验音准的， 对， 是吧？像唱歌一样， 对。 因为他真的是靠人声声带的这个变化，所以他就 其实唱歌唱得越好，卡祖笛吹得越好。 对， 所以谢谢你们对于我音准的肯定，好不好？那卡祖笛，就我们一起啊，如果说大家好几个人会不同的乐器在一起的话，会更建议跟吉他来搭配。 吉他、尤克里里都可以， 尤克里里啊、哦， 钢琴也可以，就伴奏类的都可以。 对，噔噔噔噔，然后你 都可以中和它。 对， 行了。我还学什么乐器、啊？我就找会乐器的朋友不就可以了？ 对， 就是他们哎， 应该组团了。 好、还有人在鼓励我说：“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他怎么有什么可加油的？没有，我只要不笑场，需要大概5秒钟找，因为你一拿到这种就有个管儿这种东西，你就会不自然的想往里吹气。 对，是这样的。 对，这一点雨涵老师刚才给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就说了，就是不要吹气，就我一拿到前5秒的时候吹气，不要吹气就可以出声了。 对， 卡祖笛的药理啊， 就不要吹气。 对， 我们还需要鼓励大家去蒂莫斯处学卡祖笛。 哎，可以， 还是很需要的。 对， 15秒啊，包学包会。 让你们从进门到出门会了 啊，就进门， 叮咚。 哎，对，会了。 一边走还要一边说啊，说啊、哦、这个有没有别的颜色，选一个啊，然后就出去就会了。好，这个有人说了，让我吹卡祖笛啊，雨涵老师和一鸣老师。你这是什么呀？阿卡贝拉。 阿卡贝拉啊。 伴奏，行。那怎么办起来呢？你们要先点歌，我们才能够再继续的尝试。好，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其他的吹奏类乐器，不能一直被这个卡祖笛迷惑了，好不好？ 对，我们可以看看， 因为它过于简单，你们容易被迷惑。啊，雨涵老师说，这个学的过程就是，雨涵老师你好，雨涵老师再见，我已经学会了。 哎，对，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过程。我刚才学卡祖笛也是这个过程。好了，我们接下来说一个。比他稍微难易程度啊，我们就上升一个台阶吧， 对， 别太难的，一个台阶的。 虽然一个台阶就可以说一下口气了。 宇航老师等好久了，我现在可以，虽然没有这个手机架啊，我可以帮你们转一下镜头。好，这个展示一下宇航老师的口琴包。你看，就这么大，而且其实也没有很重，对不对？ 对， 就14把吗？ 有十四。 其实我数学 有14把，对，一边是7把乘2等于14。 好，要给我们演奏哪一个呢？ 其实演奏的话，用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 C 调的一个口琴就可以了。像这个口琴呢，主要就是吹奏，Blues 口琴，它主要吹奏的是。其实任何风格都可以啊，前两天我办了我的第一个口琴的专场，然后吹了很多很多不同风格的歌啊，包括一些摇滚啊，包括一些流行歌啊，也包括 blues 这样的一些风格，然后联合在一起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演出效果。其实今天我和一鸣老师就可以 从这个布鲁斯口琴里面那些吹奏类的一些类型，然后介绍一下布鲁斯口琴。 好， 先来一下流行歌，先吹一段吧。 好，好，我再打断一下宇恒老师，因为刚才有人说想问一下，有一个跟琴一样的东西，还有个管儿可以弹的琴是什么乐器？你看，这是我们不开直播的问题。那个一鸣给他拿起来看一下，这就是。口风琴，在上半段我们介绍过的那个口风琴，看见没有？就是你问的这个乐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宇恒老师给我们演示一下，但也是要吉他伴一 下，对，也是要吉他伴奏。对，下面是一首王若琳翻唱过的一首歌，叫《一生守候》。对， 哦，好嘞，口琴版。好听，哎，有人说我们一直播有点卡啊，可能是我们现在没有切换到这个移动的网络上面去。现在是不是回去了呢？好，刚才这个，我们如果用难易程度来说，这一首曲子在难中易里面算是， 算比较中吧，对，它算 中等难度， 中等难度，对，因为它一开始的一个音是从。我口琴的第二孔滑到了第六孔上面，就是它，因为口琴学习比较容易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它不像萨克斯或者小号，等一下一鸣老师会演奏萨克斯，就是不像这些乐器，第一步我们要学习怎么去吹响它，哎。 比方说卡祖笛啊， 卡祖笛就不用第一步就不用学怎么吹响， 不需要第一步就是不要吹气儿 啊， 第一步吹响的原理是不要吹气儿。 口琴呢，只要是有声它就响，就不管你不管怎么吹，不管是多大的孩子，就你拿了一个吹风机在上面吹，它都会响。 它没有，就是上手特别容易， 上手特别容易。对，往后呢，它学习难度在哪儿呢？这个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不像比如说别的一些乐器。80%的乐器，它可以用眼睛去看，就比如说学钢琴，手放了不对啊，或者怎么样，可以移动一下。那口琴不行，口琴它是从头到尾你都看不到的，所以你一定要是要靠声音的辨别能力去找到你要吹的孔，然后去吹响它。 就纯粹是靠你的就是靠你的嘴去感受吹出来的声音。 对， 然后去做一个调整。 对，摸索着来这个。 哦，它的难点和其他能看得见的乐器， 对，都有这样一个，因为口琴还是在这个方面会有点难，但是在它的吹奏性还有吹奏的这个一开始我要吹奏曲子啊，都会比较简单，就你花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去吹一个比较简单的歌曲， 比较完整的一个曲。 但布鲁斯口琴和我们平时说的口琴 有些，我们平时见的口琴呢是24孔比较长的，就绿色格子的国光的，对，基本每个家庭里面都会有一把， 每个小学生都学过的感觉， 然后我就没学过， 小学开始学布鲁斯口琴 了，而且我小学我接触第一个乐器是萨克斯，然后后来 一鸣他要抢你的萨克斯吹一会儿， 抢不走， 然后我没有坚持下去，然后学了口琴啊，对，所以说口琴比萨克斯要容易一些啊。然后换一个，然后是那个我们平时吹的那个叫复音口琴，24孔口琴，它是日本人根据布鲁斯口琴来改造出来的，就你感觉它声音会比较复古一点，但是它的创造出来的这个时间会比布鲁斯口琴要更晚一些，对，它比较更符合这个亚洲人的审美，所以说在中国就传开了。然后就吹一些比如苏联歌曲啊，或者说一些， 哎，真的我觉得布鲁斯口琴真的好适合， 对，就吹奏一些这样的，比如说 苏联风情的这一种， 对，类似于这样莫斯科郊外晚上这样、 好适合这个声这个声音的感觉特别适合。 对，而且布鲁斯口琴学习的时候比较有意思，就是它和人声特别像、就它可以人声用的技巧都可以用到布鲁斯口琴上面。就比如说我们唱歌也不是一个音哆来咪就这样上去了，我们还有一些小转音什么的，那布鲁斯口琴可以很好的模仿这个小转音，比如说有些小的转音上面它是可以用这个口琴的一些技巧来模仿、包括比如说唱歌会有些颤音啊什么的一些东西，口琴也可以。就比如 怎么了，我卡祖笛我也能颤音。 哎，对 对，这是重点，江夏你一定要记住，他刚才说这句话完全适用于你的卡祖笛。 对我说的所有东西都比较适合 转音啊、 转音啊 颤音 啊。对， 怎么了，我一会儿就跟你我跟你们说我下了节目我还跟你们演奏五分钟的卡祖笛20首歌随便选。哦，这个布鲁斯口琴啊，然后有人说了，口琴和口风琴哪个更好学？还是我们小学时候学的是竖笛，没有学口琴？我们小学的时候可以学竖笛，也可以学口琴，但我都没有学会。 比较像竖笛啊， 竖笛。 这萨克斯啊，这、 这 个这 根萨克斯， 对，就新款的嘛，就是大家刚才没有在直播的时候看到， 对对对， 现在可以啊，我们开了视频直播了，微博和一直播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人说那就可以有真假声的那个感觉。 就是口琴吗？ 嗯， 口琴真假声主要是在于，我们假声主要是什么？假声主要是我们能够去唱更高的音。 嗯， 对，口琴其实也是，它有虽然看着小，但是有3个8度，就这3个8度呢，你可以演奏大部分的。 其实3个8度已经跟萨克斯差不多了，已经。 对，你看这个和这个其实， 哦、就可以做到。 然后我看一下这两个乐器，其实它演奏的声部是一样的。啊，但便携程度就不是一样的了。 嗯， 对，其实口琴它 安全， 对，可以防身是吧？我这个是飞刀啊。 可以，就是我们又聊偏了啊。今天感觉好像没有时间跟大家说这个萨克斯的事儿了。但我们说说这个，就口琴和口风琴来说，如果一定要横向的比较，两个哪个更好学？你们会建议更上手、更容易上手吧？ 其实，在比如说口琴和口风琴的区别，比如说我们说口风琴，口风琴的话，它吹奏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地方就在于，我可以看到它，我可以用很直观的方式去 知道。我想吹哪个音，我就直接。 又是刚才说的那个可以弹、可以看到的问题。 嗯，就直接我想吹哆来咪。 对， 出来了。 对， 这个说起来好像更容易学一点。 对，口琴的话主要就是口琴就是比如说我要吹，我看不到，我只能去 完全 靠 感受，感受 对， 只能摸索。 但口琴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口琴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既能吹又能吸的乐器，我吸也能吸响，吹也能吹响，所以说我们在吹口琴的时候运用的肺活量不是那么的多，就是我们可以去通过我们的气息的调整，就呼吸的调整，就把一个口琴的曲子把它吹好，就不用说中间换口大气啊或者怎么样。 好，在我们这儿没有聊完的话题，我们在一直播上面继续的，因为今天真的带了很多乐器还没有来得及演奏，给一点点时间在一直播上面演奏。还有人说终于看到我了，嗯，看到的还是一个素颜的我。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见喽。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啤酒加小龙虾可以说是国内球迷观赛的标准搭配了。不过国外球迷也会体验到这一特色。近日10万只产自湖北的小龙虾已经发往俄罗斯，他们会现身在莫斯科当地的餐馆和酒吧。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